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學之旅咧，係開始俄國文學嘅介紹，一直到而家咧，都係分別介紹咗唔少啦。係俄國嘅作家，特別係嗰啲咧，係對於短篇小説嘅創作咧，係好出色嘅一啲嘅作家作品嘅。咁今晚咧都唔會例外，我哋會繼續俄國文學嘅介紹。咁但係今晚咧，對於短篇小説，我哋仍然咧係會係繼續去探索，亦都係介紹另外一位咧係好有別具特色可以話嘅俄國嘅作家，叫做巴別爾嘅。巴别尔是在1894年出生于奥德萨这个地方，1941年是逝世。他可以说是出生在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在少年的时代就是非常之受到严厉的教育，是要学习这个希伯来文和很多种的跟犹太的背景有关的科学。他入了这个奥德萨的商业学校之后，就开始阅读俄国的古典作品和外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很喜欢福楼拜的创作。咁呢个时候佢都系开始文学嘅写作，就努力学习外语啦，练习咧系用法语嚟到写小说。喺商业学校毕业之后咧，喺1915年佢就去咗彼得格啦，带住自己创作嘅文稿咧，就系去周围投稿嘅。但系所有嘅编辑都拒绝刊登佢嘅小说，直至到1916年，巴别尔揾到高尔基，咁高尔基就喺1916年嘅《编年史》杂志上边咧，系发表咗巴别尔最早嘅两篇小说。但是发表了之后，就建议他在成为作家之前应该要深入生活，争取很多生活的经验才得。巴别尔就听取了高尔基的忠告，暂时是中断了写作，去到社会生活里面。在1917到1924年间，巴别尔在罗马尼亚地方是当过兵，做过印刷厂的职员，而且是当过一段时间的记者。1924年他在中断写作之后，第一次就在列夫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盐》、《信》、《皇帝》等等。这些作品和他晚期所写的作品就是分成两类，分别是收集在两本的短篇小说集里面。一本就是1926年出版的《骑兵队》，或者叫《红色骑兵队》，还有1931年的《奥德萨的故事》。他其实还写了一些描写犹太人生活的剧本，包括就1928年的《人母》、1935年的《玛利亚》，还有就是一个电影的剧本，就是1926年写成的《迷路的星星》。而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就是1937年面世的《吉格拉索》。1937年可以是巴别尔一个不是太快乐的日子，他就是被捕入狱，在死了之后才能够恢复到他的名誉。但是他是被誉为20年代在俄国最富有特色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今晚我们会介绍在红色骑兵队里面的一些短篇小说，和巴别尔写作短篇小说的一些特色。跟我们做这个探讨的朋友或者嘉宾就是马国明先生。 下國明，我知道你一路咧對俄國文學就有一個好大嘅偏好。咁我哋咧就發覺喺俄國文學介紹裏邊咧，真係有唔少俄國作家係喜歡用短篇甚至極短篇呢一種嘅題材咧，係從事文學創作嘅。咁我哋有興趣知道點解喺二十世紀初嚇一個咁樣嘅轉變嘅期間咧，俄國作家係咁喜歡用呢種方式嚟到去寫作咧，會唔會同當時嘅時代文學史甚至係社會生活係有啲關係？你個見解係點樣？ 其實用短篇小說寫作呢個現象咧，就唔淨係限於啲俄國作家嘅。咁譬如話咧，係法國嘅呢個莫泊桑啦，啊，亦都係可以算係即係短篇小說作家中嘅即係表表者嚟嘅。咁我相信咧，就短篇小說嗰個嘅廣泛被採用咧，我諗同呢個文學大眾化好有關係。即係我講嘅文學大眾化咧，就係指嗰個嘅即係文學嗰個題材方面。因為如果我哋諗翻咧，好多嘅，譬如以俄國嘅一啲短篇小説家嚟做例子咧，譬如話呢個嘅道加列夫啦，佢寫過呢個嘅《獵人日記》啦，咁佢裏頭其實都係一啲短篇小説嚟嘅，都係好短嘅故仔。咁佢講嘅咧就係講一啲即係啲農民嘅生活啦。咁譬如話薛可夫啦，嚇裏頭嘅故仔都係寫一啲好平常嘅人嘅生活。咁而我哋今日要講嘅巴別爾亦都係基本上講都係講啲好平凡嘅人生活。咁我相信咧就因為一啲即係佢文學或者係小説嘗試係接觸一啲即係平凡人嘅生活，就唔係淨係講啲英雄人物啊，講啲偉人啊，可能如果講啲或者係好似呢、這個杜斯妥夫斯基筆下嗰啲嘅小説人物咧，係一啲係好你可以話某個程度上好極端嘅人物。咁、即係嗰啲咁豐富咁多姿多彩嘅人，可能就要一啲好龐大嘅一啲嘅 史詩式 嘅小説嚟表達，先可以講到。但係如果一啲係平凡嘅生活，咁即係可能就冇咁嘅必要咧，係即係用好大嘅篇幅嚇。咁、但係咧，可能佢啲生活咧，亦都有佢哋值得咧係即係我哋回味嘅，值得我哋即係參考欣賞嘅一啲嘅片段咁樣樣。咁可能咧短篇小説就愛嚟即係補足平凡中嘅不平凡嘅一面啦。 咁但系人哋一听到俄国嘅文学啊，特别系喺19世纪末20世纪初咧，都好自然咧会期望啊，会唔会同当时嘅社会同大时代革命呢啲嘢咧系有关？咁但系反而会有一批嘅作家咧，譬如是可夫啊，今晚介绍嘅巴别尔咧，佢就反而会系喺平凡生活里边去寻找一啲嘅踪迹、一啲痕迹啊。咁点样去理解呢班作家嘅取舍咧？ 咁我谂每个作家咧都有佢自己个人嘅特色嘅。咁譬如話呢個嘅巴別爾咧，咁佢嘅身份咧就其實咧就係好特別嘅，因為佢係呢一個嘅即係猶太人。咁猶太人咧就喺呢個19世紀、20世紀初嘅時候啊，無論喺邊度都係一個即係少數人物啦，同埋某程度上都受一定歧視嘅人物啦。唔單止咁，而巴別爾佢嗰個生活經歷咧就係、令到咧佢嗰個嘅猶太人嘅身份咧就顯得係更加特殊添嘅。因為正如頭先你介紹過咧，佢喺呢個1917年至1924年嘅期間咧，就係去當軍嘅。咁其實咧，佢參加嘅即係嗰個軍隊咧，就係一啲嘅所謂哥薩克騎兵啊嘅組成嚟嘅。咁即係其實哥薩克騎兵其實基本上都係即係喺俄羅斯一啲可以講話係最勇悍啊、最兇狠嘅一啲騎兵嚟嘅。咁、所以即係作為一個猶太人，同埋亦都作為一個作家，一個知識分子啦、其實佢嘅身份咧就同呢個嘅即係哥薩克騎兵差唔多係兩個極端嚟嘅、所以變咗咁嘅時候咧，變咗咧係某個程度上咧，佢嗰個嘅當你置身係一個環境嚇，同你係完全唔同，同你另一個極端嘅時候咧，某個程度上咧，你會更加咧係反省翻你自己個身份。唔係調翻轉頭咧，你亦都會對另一個極端咧，你會做一個嘅比較喺處理。咁、所以某程度上咧，就巴別爾嘅古仔咧，就一方面咧，就某程度上咧探索翻佢自己作為猶太人嗰個嘅身份、以及咧係即係猶太人嘅生活喺蘇聯猶太人，以至到咧就甚至乎喺呢個波蘭嘅猶太人，因為佢曾經喺呢1920年嘅時候咧，佢曾經咧就即係出征呢個波蘭嘅。咁啊，當時咧係蘇聯係嘗試係解放呢個波蘭嘅。咁所以變咗咧，佢探索呢個嘅猶太人嗰個生活啊，呢樣嘢係佢一個嘅即係小説嘅其中一個嘅一個特色。咁另一方面咧， 就因為他作為一個猶太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而是咧就佢自身係一個嘅即係哥薩克騎兵一啲咁兇悍嚇、啊、以惡出曬名嘅一個咁嘅環境裏頭咧，佢嘅小説咧亦都係去探索，即係究竟呢班係咩人咧嚇？呢、 嗯 啊、班人係咪咁可怕咧？佢點解會咁惡咧嚇？咁某常即係又嘗試認識佢哋個世界係咩嘢？ 嗯、 因此咧，即构成佢嘅作品咧，系一个某程度上你可以讲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啦、 嗯。 一方面系代表住系几千年文化嘅犹太人佢哋嗰种嘅生活啊，另一方面咧就系、是、一啲即系战争中培养出嚟嘅嗰种嘅即系哥萨克骑兵佢哋嗰种嘅心态啊、生活啊诸如此类咁样。 嗯，既然系一种嘅观察啦，吓，即系一个好特殊嘅身份嘅人物嘅观察啦，啊，咁亦都佢有亲自喺佢里边嘅生活经验啦，会唔会喺短篇小说里边咧佢所取材同埋寫嘅手法、描述嘅方式咧，都係帶俾人一種好即係自然、好真實嘅，所謂即係寫實嘅手法。 呢個就啱相反。咁即係巴別爾咧，佢係一個係好頭先你介紹過咧，係被認為20世紀蘇聯作家一個係即係別具風格嘅一個人物嚟嘅。咁佢呢種別具風格咧，除咗頭先所講嘅講佢即係故事所觸及嗰個嘅問題之外咧，又話佢寫作嘅手法咧，亦都係非常之係特別嘅。咁、佢特別之處一方面咧，就係佢嘅所謂短篇小説咧，佢真係好刻意係要令到佢啲小説好濃縮嘅。咁本身已經係短㗎啦，佢用好刻意咁樣咧，整到佢係即係啲句子咧係好精煉嘅，係唔會有一句多餘嘅文字喺處嚟嘅。同埋咧就係佢嘅遣詞用句啊，係好花心機嘅。雖然我哋只能夠睇到佢嘅譯本啊，因為唔識得睇佢俄文嘅原文。咁但係雖然係透過譯本都好咧，我哋都已經睇到咧佢嗰個嘅即係句子啊、用字啊各方面咧，真係係好刻意嘅，唔係好隨意嘅。即係如果你同薛可夫比較咧，薛可夫就某程度上好平實嘅，有程度上係即係啲嘢係順手拿來咁嘅感覺。 係啊，我哋喺節目裏邊介紹過有一啲短篇啦，咁其中有一篇譬如講貓捉老鼠咁樣嚇，咁咧其即係喺短短亦都係一版或者兩版篇幅裏邊咧，去描寫一個好生活化嘅情景。我諗讀者讀起上嚟咧係冇咩困難去理解嘅，反而係觸摸到裏邊嘅趣味。但係如果你話巴別爾嘅寫作方式咧，就是、一句可以用四個字好精煉咁樣樣，會唔會睇上嚟係吃力啊？或者對於讀者嗰個接收嗰個能力係一個挑戰啊？點樣？你自己讀閱讀經驗係點？ 我諗或者具體地咧攞一個小説嚟介紹啦。 好啊， 就係佢係收集喺呢個嘅紅色騎兵隊嘅一個故仔，就叫做咧係進入波蘭嘅故仔。咁個故仔咧，我諗就即係而家我睇呢個版本咧係一版多少少嘅啫。咁我諗如果用中文比較，可能係400-500字到嘅啫。咁、那个古仔咧，一开头咧就系大致上系话系已经系即系日落西山啊，已经即系开始黄昏啊，咁周围嘅田园环境啊，咁各方面系好富有诗意嘅。咁然之后咧就跟住话就作者咧就去，即系佢其实当时系喺军队里头啦。咁当时佢哋就即路过一个村庄咁样，似乎咧就系、是、去到一啲嘅即系村屋里头咧就露即系过一晚啦咁样。咁呢個作者佢去到嗰間咧，就係淨係剩翻一個女人喺度嚇，咁冇嘢就話佢，跟住就講佢瞓緊覺啦，瞓覺咁瞓，當然唔瞓得舒服啦，同埋又開始發夢啊咁諸如此類，咁就突然之間咧就醒咗嚇，咁、原來咧就嗰個嘅村婦咧就嗌醒佢，點解要嗌醒佢嘅話咧？啊，唔該咧，你好似瞓得好唔好喎？即係點嚟點去啊，點床點席咁樣嚇，咁、你小心啲啊！我爸爸就係你側根啊，你唔好砸親佢啊咁樣。咁即係故仔根本上就冇提到話呢個村婦嘅爸爸嘅。咁、然之後作者起身一睇，真係有個老人喺度嚟。但個老人其實已經死咗㗎啦。咁於是乎咧，就即係嗰個村婦就簡單交代點解會死咗，就因為原來即係嗰個村婦都係即係猶太人嚟嘅，都係猶太人。咁當然佢即係嗰個死咗老人亦都係猶太人啦。咁然之後咧，就原來咧係啲波蘭嘅士兵咧喺撤退之前咧，就係將佢係即係殺死，就因為佢猶太人就即係懷疑佢咧係會洩漏情報啊，諸如此類，於是乎就將佢殺死咗啦。啊，咁話嗰個村婦就咧，佢係咧專登咧就係等待咧係第二日，然之後先至去撞佢爸爸咁樣樣啊。咁即係呢個古仔咧就係、 即係你咁已經睇到咧，可以睇到即係戰爭嘅即係殘酷，已經係即係唔使講啊！即係個古仔佢冇講到話戰爭殘酷，佢亦冇講到話個村婦好傷心啊、流眼淚啊，冇嚇，因為根本上好短，好短，唔需要嚇。佢淨係話波蘭嘅士兵撤走啦，但咧又有蘇聯嘅士兵嚟到嚇。咁、你如果你從呢個嘅即係農民嗰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就係、佢要走咗一班，又要接待新嘅一班嚟。嚇、佢唔需要特別去用好刻意咁去描述，但係咧其實就咁樣就已經將個戰爭嘅殘酷、戰爭嘅無各種嘅無奈咧，已經係完全即係交代曬出嚟。 咁喺呢個紅色嘅騎兵隊啊，1926年呢一個嘅短篇小説集裏邊咧，巴別爾其實係咪都係有相當多類似你剛才所介紹嘅嗰種，即係靜靜嘅描寫啊，唔誇張嘅描寫，但係咧就係、讀者係可以有足夠空間去想像到啊，特別係佢喺戰爭生活嘅呢種咁嘅生活經驗同埋觀察，都係有一啲類似嘅風格，可唔可以咁講？ 係冇錯嚇，就不過巴別爾咧，其實就佢。都好多時咧，佢咧就係好諷刺嘅，其實就係同埋某程度上佢係相當大膽嘅。 咁可能咧喺呢一個紅色騎兵隊嘅短篇小説集裏邊咧，都有好多形式嘅寫法嘅。或者我哋稍微休息一陣，我哋一陣間咧嚟到再檢閱一啲所謂大膽嘅手法係點樣樣。先，我哋嘅嘉宾马国明先生咧，就系同我哋讲到俄国作家巴别尔咧一啲短篇小说嘅创作嘅写法嘅。咁我哋知道巴别尔咧就系喺俄国生活一个犹太人，以一个特别嘅身份咧嚟到去观察佢所经过嘅一啲生活经验，特别系咧当佢系喺罗马尼亚前线当兵啊，特别同呢哥萨克嘅士兵咧系一齐生活嘅时候嘅一啲感想啊。咁啊，头先马国明你话咧，其实佢嗰啲短篇小说里边咧，除咗头先你所講嘅嗰個嘅小説裏邊係比較低調冷靜嘅側寫之外咧，亦都有啲大膽嘅描寫。咁或者不如你舉一個嘅短篇小説為例啊，睇一睇佢所謂大膽咧，係點樣喺佢嘅文學手法上面表現到出嚟？ 係喺呢個紅色騎兵隊裏頭咧，就有一個短篇小説咧，就亦都係講咧係即係作者佢嗰隊軍隊咧，就係、去到一個嘅即係村莊啦。都係一個波蘭嘅村莊啦，咁就裏頭咧就個村莊仲剩翻好，即係仲有好多人喺度。咁其中咧就有一個猶太人，呢、這個猶太人咧就係佢有個即係小商店咁樣樣啦嚇。咁作者就同佢即係傾開偈咁樣樣啦嚇。咁因為可能大家都猶太人關係啦，咁所以咧嗰個嘅呢個嘅即係商店嗰個即係老闆咧。就開始發牢騷啦嚇，咁、呢個嘅即係佢嗰個嘅不滿咧，大致上咧就話咧係啲都係講翻話啲波蘭人亦都係點樣兇殘啊，波蘭人都唔係好人啦，咁、即係佢哋即係走之前咧又即係點樣啊，做咗好多兇殘行動啊，但係咧佢又唔明白就係點解而家即係呢啲蘇聯人呢啲蘇聯士兵嚇啲、革命嘅士兵嚟到。亦都係要四圍搶掠啊，又要嚇、又要呢樣又要嗰樣咁樣嚇。佢、就透過呢個嘅即係商店老闆咧，佢話即係波蘭人啊，佢哋咁做咧，我可以明白，因為佢哋係反革命嘅，佢哋反革命分子嚇。咁、但係而家有啲革命士兵都咁樣做咧，冇可能嘅喎、唯一咧就係話咧，呢啲革命士兵咧都唔係好人嚟嘅嚇，佢、哋就污蔑咗呢個革命 嚇。 但係佢話又唔係喎，睇翻有啲士兵都唔係咁差嘅啫，嚇唔通係呢個革命唔係真嘅咁樣，即係佢用咁嘅，即係佢透過咧呢個嘅商店老闆 嗰個嘅即係不滿佢牢騷。咁其實某程度上咧就係批評呢個即係蘇聯革命。 嗯，但係呢種嘅好似係獨白嘅方式，其實係咪一種即係譬如一個人喺度喃喃自語，或者佢自己思想嘅時候嚇，即係喺腦海裏邊發出嘅好多問題。 唔係，佢呢個係用一個即係對話方式， 係 嚇，係作者同呢個嘅商店老闆。咁大家交談，呢、這個商店老闆咧就一輪嘴咁樣將佢哋不滿表達出嚟。 咁啊，呢個咧就係你認為巴別爾比較大膽直接嘅寫作方法。咁、但係咪多數係用一啲所謂理性嘅語言多咧？譬如話一啲議論嘅語言多，就少咗一啲情感上邊嘅描寫。 巴別爾所即小說咧，其實都係講一啲人物嚟嘅，都係講一啲嘅即係小人物佢哋嘅生活啊。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就係、是、即反而咧係一啲好抽離嘅描寫就係冇嘅 啊。 除咗係寫景啊，如果唔係嘅話咧，通常咧就都會用第一人生，即係用透過翻咧故事主人翁嘅，譬如對話啊，佢哋嘅言語咧咁樣係表達出嚟嘅。所以就即一方面咧，巴別爾嘅古仔咧，我哋可以睇到咧，佢係好刻意嘅，係好係喺呢個即用句遣詞方面啊，係好刻意嘅。但另一方面咧，佢亦都係即透過嘅對話去捕捉翻咧，係呢個嘅啲小人物佢哋嗰種嘅即語言嗰種嘅生活用語啊。所以係某程度上咧，亦都係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嚟嘅。 嗯， 一方面就是巴別爾本身的一些很精煉的描述，即是情景的一些很精煉描述。另一方面就是一些即是活生生人物的他們一些很直接的生活語言。 嗯， 所以呢個亦都係構成一個好強烈嘅對比。 嗱、我哋睇緊嘅咧就係喺二十世紀初嚇，特別係喺1917年到1924年間啊，巴別爾嘅自己親自嘅生活體驗，然之後結晶而成嘅作品。可以話喺時空上邊咧，同我哋現代嘅讀者咧都係有一個距離嘅。我哋唔係猶太人啦，我哋唔係生活喺奧德薩呢一個猶太人聚居嘅俄國城市啦，我哋冇同一啲哥薩克嘅士兵啊，同埋佢哋嘅嗰種嘅性情生活過啦。講嘅課題同嗰時特別嘅啲具體嘅戰爭，我哋都冇一個社會嘅體驗啦。咁對我哋讀者嚟講，會唔會呢啲咁樣嘅時空嘅因素係一種嘅影響？巴別爾嘅作品裏邊可唔可以其實同我哋產生共鳴嘅咧？ 我諗共鳴嘅地方其實有好多嘅，因為最特別一點咧，頭先都有稍微提過，就話係巴別爾佢作為一個猶太人咧，而係處身喺一個即哥薩克騎兵衛隊呢個咁嘅環境裏頭。變咗咧，就佢嘗試去了解，即係呢啲出咗名係惡，即係惡人嗰啲生活咁樣。咁我諗喺香港，即係好多機會見到惡人。咁而就算你生活冇直接接觸到，你會係喺呢個傳播媒介啊、睇戲啊，你都會接觸到好多惡人嚇、啊，有啲甚至乎係大惡添。咁而事實上咧，就係、是、巴別爾嘅另一個點兵鼠與雜咧，呢、這個嘅奧德薩故事咧，其實裏頭咧就係、是。某程度上就是講呢啲嘅奧德薩裏頭啲惡人，係佢哋嗰啲事蹟嚇。咁當然咧喺呢個紅色衛隊本身啊，亦都即係裏頭嘅故事咧，周不時咧又接觸到呢個所謂暴力嘅問題嚇、啊。即係佢作為一個嘅軍人，某程度上咧佢亦都係要使用暴力嚇。咁、啊、所以嗰個故仔咧，呢個處理暴力嘅問題，個作者點樣面對、點樣理解暴力呢個問題咧？亦都係構成咧佢嗰個紅色騎兵隊旅遊故仔一個即係一個主線嚟嘅。咁、所以即係呢一方面咧，就即係對翻我哋喺一個即係現代都市生活嘅人咧，起碼我哋無時係聽到有關暴力嘅嘢咧，呢、這個係絕對係唔陌生嘅。 嗯，我國嘅文學咧，就特別係去到呢個階段咧，最擅長嘅就所謂典型人物嘅處理啊咁。咁我諗咧，亦都會係一樣啊。即雖然未必係具體嘅環境咧，係同我哋係相近，咁但係咧喺觀察一啲普遍嘅人性嘅呢啲課題，特別係戰爭啊、殘酷啊、所謂惡人啊呢啲咧，咁喺現代生活裏邊可能都會揾到好多痕跡。咁希望咧，我哋都可以咧喺巴別爾嘅短篇小說嘅寫作創作裏面都啟發到我哋咧，係對我哋現實生活都能夠有啲回應，學習佢某一啲嘅方式。咁下一個星期咧，馬國明仍然咧係會同我哋分析一啲巴別爾嘅短篇小說，睇下佢嘅類型啦，同埋佢特別嘅處理手法多樣化嘅。咁下個禮拜我哋再傾啊，唔該曬馬國明。 世界文學之旅。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